下次到交上的屋头算一奴弟儿一马三斤才得正我的小女儿她的肩不高肩在今天落在城那王人一见气不分他要与我儿人过家阵第十三儿兵两人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叫咱把我儿来问我的儿门红不知可吐真情他知道杨林公本事他先人他是中宝的儿子眼睛的神他有故真祖母守太君莫怪因我本事儿的娘亲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人不加财花这元帅营说太君为何要行踪命我挂帅去平财人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他宋江山我总理民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死故好臣莫非因五十三岁不我老不定你才人不为你们都是今人把他葬起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他正是将军一段宋军情今日里我要把儿教训不管不教自成人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听众朋友，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请听萧雅演唱的《红楼梦》选段，但求与妹妹同死生。 李妹妹。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 悄悄进门见